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年轻过，落魄过，幸福过，我对生活一往情深。我是个爱讲故事的孩子，我想说的是，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死神也会败在幸福手下。这段话就是《活着》为了讲述的作者马尔克斯曾经说的一段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的唯一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他是来自国家图书馆的专业人士张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除了这样的一本书《活着》为了讲述以外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的一本书《七夜》。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张峰会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活着》为了讲述以及《七夜》之间的关系。那在上一时段呢，我们曾经谈过了《活着》为了讲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马尔克斯的一些个人情况，比如说他是百年孤独的作者，那么他有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呢他是南美洲哥伦比亚的一位作者。那么在这本书啊《活着》为了讲述当中呢，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在上一时段呢，张峰是跟大家只分享了一点点，那接下来呢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张峰继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马尔克斯在这本《活着》为了讲述里面呢，还讲了很多自己在中学和小的时候的很多事情。然后首先呢，我们从他的这些讲述当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和艺术天分的人。 哎，前面可刚说了数学特别不好，那哪说了他是非常有文学和艺术天分的人呢？ 我们都说那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是这样的。然后虽然他数学非常的差，但是他从小呢就是听着自己外祖母给他讲各种神话故事长大的，而且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接触到了阿拉伯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千零一夜》然后成为他文学上的一个起点。 哎，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理解了他为什么后来上了大学又进行了其他进修呢，那就是因为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人家语文好。 是，他在那个上高中的时候呢，就逐渐的展露了这样的一个天才。当时呢他在一个在波哥大附近的一个男子学校来读书，当时呢学校的很多演讲稿啊，包括他一些杂志的一些诗作呢，都是马尔克斯写的。而且他呢有很高的音乐天赋。当时呢小的时候呢他非常想能学钢琴，但是呢由于他的父母的阻拦呢，他就没有最终能够成为一个音乐家。也许呢当时他能够学这样的一个钢琴，也许今天也有另外的一个成就了。 说到这儿其实还要谈一点啊，马尔克斯他出身是南美洲的白人的中产阶级家庭，那么其实啊不仅仅学钢琴，就连他当一个作家也是和他这个家庭出身是有一定的冲突的。 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叛逆的人。马尔克斯这样的一个家族呢，就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家族。他的那个外祖父呢是一个将军，他和他外祖母的结合呢就非常的困难。当然了，他的那个马尔克斯的父亲和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呢，也遭受了整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为难。可以说呢，历经千辛万苦，他的父母才最终结合，才有了马尔克斯，才有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那个著名的作家吧。马尔克斯成为那个 小说家呢也经历了非常大的家庭的阻力，当时他的父亲非常的固执，希望他能去哥伦比亚去读法律。当时呢他去了哥伦比亚的大学读了法律系，但是呢他一心想创作。最后呢在书里他写到呢，他在和母亲回到了家乡卖房的这一次经历之后呢，他彻底想明白了他不适合法律系学法律这样的一条人生的路吧。最终呢他下定决心成为一个作家，然后在报社工作，从做记者开始了自己的文字生涯。 嗯，刚才除了呢说了他的文字生涯以外，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记录了一个关于他读什么样的书。其实在刚才的时候张峰就已经说过他读过一千零一夜，在这本书当中除了说他读过了一千零一夜以外，还说他读了很多其他的书，我们也来一起分享一下吧。那么看看当大作家的马尔克斯曾经读了什么样的书，我们自己是不是在阅读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当中有没有和马尔克斯重叠的，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当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的潜质。 是的，刘莎，那个马尔克斯他呢本人呢认为自己对自己创作影响特别最大的两个著作呢是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当时他后来迁居到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中篇小说，有一个中篇小说叫《佩德罗·莫拉帕拉莫》，这样两部作品是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另外呢，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也有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说呢，他中间写到有三部小说，他认为呢，看了这三本小说，可能大家这三本小说也许大家都读过， 嗯， 他觉得，一个好的作品是能够读很多遍的作品， 是能读一生的作品， 对，读一生的作品。这三本小说呢，就是《阿拉伯的神话》《一千零一夜》 啊， 以及史蒂文斯的《金银岛》，以及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 其实我们从他对这样的三本书的评价，就可以这个追溯到他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根源在哪儿了。 对，这些书 多魔幻啊，《一千零一夜》全是魔幻了。 这三本书的，我觉得一个特点呢，就是都是非常精彩，就是引人入胜的，在就是故事情节上都非常引人入胜。《一千零一夜》那么多故事，《金银岛》那个在岛屿上、在海上呢跟海盗进行的搏斗，《基督山伯爵》也是一个非常以故事性见长的一个小说。 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样的一本书啊，活着为了讲述不能再过多的为大家分享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本啊，关于这本书的阅读的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拿到这本书觉得，哎，我怎么看这本书不像张峰看起来那么津津有味啊，或者说我们觉得这本书有点厚，我怎么看不下去，其实是大家没有读对路子。怎么去阅读这本活着为了讲述呢？张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津津有味的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在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时候，就是有两个方面吧。第一个，首先对于马尔克斯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可能从当中能找到很多在这部小说里找到他的创作生活的很多的一些原型，像他的一些特别著名的小说《枯枝败叶》， 《 枯枝败叶》就是1955年他第一部正式发表的小说，正是这本自传呢，正是《枯枝败叶》这样的一个创作历程。另外，《百年孤独》也能从中看到一些影子，因为他们这两部小说呢，它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也就是那个小镇。然后，另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我们也看到了礼拜二午休时刻这个特别著名的短篇小说的影子。另外，在这个自传当中，马尔克斯还花了很大的一个精力来写他父母之间非常就是婉转曲折的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然后。最后呢他写成了这样的一个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其实就是以他父母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为原型的。 嗯，那么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可以分作两个层次来阅读。第一个层次啊，我们就纯粹可以把这本《活着就是为了讲述》就当一个小说来看，那主角就是马尔克斯，他这一辈子真是一挺励志的、啊、过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百年孤独》，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某一个州的伟大的作家，那么他都做成了，这是一个个人的励志小说。那接下来呢，这是第一阶段，我们当一个小说去看。 第二阶段就是大家如果对南美洲感兴趣，如果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整个南美洲的历史变迁感兴趣，对整个南美洲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生活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再把这本书当成另外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历史的南美洲这样的一本历史书去阅读。我个人认为啊，这本书可以有两个角度去阅读， 尤其是哥伦比亚的那一段历史， 那是太应该叫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段历史了。如果大家对南美洲这样的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从这本《活着就是为了讲述》当中可以了解一些。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本书《活着就是为了讲述》就到这里了。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两本书，两个人的历史，《活着为了讲述》已经结束了。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本书《七页》。这本书的作者，对，这本书呢，它是收录了啊七个演讲。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博尔赫斯。刚才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到了，今天我们来推荐这两本书的专业人士啊，来自国家图书馆的张峰说到了这两本书之间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联系在哪儿呢？第二本书已经要开讲了，在开讲之前把你都已经隐藏了一个秘密跟大家公布答案吧，或者是公布结果吧。 嗯，好的，刘莎。那个博尔赫斯呢，他也是南美洲一位特别著名的文学家，阿根廷人。他比马尔克斯呢要大了二十多岁。 嗯， 这两个人虽然那个年龄上有差距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确实有很多的渊源。比如说，马尔克斯呢，他小的时候就开始读博尔赫斯一些作品，在他没有成名之前，博尔赫斯就已经成名了。而且他说，他每次旅行或者是外出呢，他总会带着一本，就是博尔赫斯的作品来。所以说呢，这两个作家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渊源。与此同时呢，我们看这个我之所以选了这个博尔赫斯的七页呢，就是他其中的一篇是来讲一千零一夜的。 哦、他们俩都看过同样的书。 对，他们两个。 那我也看过一千零一夜，我相信张峰你也看过。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俩要努努力，有可能得某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吗？ 咱们可以努努力得一些别的奖。 你觉得文津奖咱们努努力能够得着吗？ 咱们努努力可以推荐一些好的作品，更多的作品给大家分享。 没错没错，在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推荐啊很多的文津奖的作品。哎，其实我特别期待啊，明年在文津奖的这个获奖书目或者是备选书目当中能出现这本《活着为了讲述》。 我也非常希望。 好，我们回到这个七页来啊，你说七页有可能吗？ 七页是这样子的，然后七页这个知名度，我觉得 没有博尔赫斯更加知名， 没有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我觉得博尔赫斯他最擅长的，他最有名的是诗歌和小说，包括他的一些诗歌，像一些像大家都非常知名的像雨，像一些他写的天赐的诗，然后在国内都非常知名，包括他当时成名的一个小说叫小径分岔的花园都非常知名。但是这个七页呢，确实他在晚年的时候，刚才咱也说一个人到了晚年创作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沉淀。七页就是他在七十年代所做的，在欧洲大陆巡讲的时候所做的七篇演讲，这些演讲浓缩了他的创作和他的读书的生涯的很多的精彩的部分，这也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一个原因。 首先呢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马尔克斯和这一本书七页的作者这个博尔赫斯，他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都是南美洲的作家，那么都是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作家。而另外一位作家说他随身会携带啊博尔赫斯的书。那么虽然博尔赫斯在我们中国的知名度呢并不如这个马尔克斯大，但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应该叫小说诗歌杂文的这样的一位作家。那关于这样的一本书《七页》，我们要从哪儿开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我想重点给大家分享的是两篇，一篇是《一千零一夜》，一篇是他的《失明》。这两篇我觉得我读起来非常有感触。首先是《一千零一夜》， 先来说一说这《一千零一夜》这个演讲，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它主要内容，它讲了《一千零一夜》整个这个阿拉伯的故事，几个他的这一个演进的过程，从最早可能是从印度起源，到最后在阿拉伯地传播，最后传到欧洲，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同时呢，一千零一夜也是连接东西方的一个纽带。后来呢，像许多的一些作家也写了一些续集，像有新编一千零一夜也以他为命名，也写了同样的一些故事，可见这样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影响力。我想分享的呢是，博尔赫斯他所来剖析这样的一个名字，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说，他为什么觉得他说《一千零一夜》这样的一个名字是，所有他觉得文学作品当中最优美的名字之一。 哎，这不是因为这个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吗？是那个国王的新娘子，如果不给他讲故事的话，那国王就要杀死他。 对， 所以没办法，这个新娘子只好讲了《一千零一夜》，是以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就是某一个故事的名字来命名了整本书的名字呀。那这个优美啊，他为什么说如此优美？是他从来没见过的优美，他给了这个名字太高的称赞了。 对，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名字起源，刚才您也说了，是源自这个故事的缘起，就是这个国王呢每天都要杀一个新娘，然后忽然间有一个新娘呢给他天天讲故事，讲了一千页，然后到第一千零一页的时候他终于感动了，然后说、 哦、 我不会再杀你了，我赦免了你。然后为什么博尔赫斯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呢？因为一千在西语当中是有很多很多无限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这本书呢它这样的一个解读，就是比无限多还多一，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名字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我来把这本书当中啊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的章节的中文部分来阅读一下，然后英文部分就留给张峰了。张峰第60页啊。而这一本书书名另有优美之处，我认为美就美在一千，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同义词。说一千夜就是无穷无尽的夜晚，很多很多的夜晚，无数个夜晚。说一千零一夜则是给无穷无尽再加一次。我们想一想英语里奇怪的表达法，下面都英语部分归张峰。 这个英文部分呢是 forever and a day，就是永远加一，比永远还多一天，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遐想，有无限遐想空间，也给后世很多创作然后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源泉。 我相信啊，以后只有10001夜这样的一本书能够超越这本书了。 希望还有10001夜。 那就最后是比谁数学好了。好了，我们回来啊，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1001夜。 一千零一夜这样的一个作品呢，他在那个这两位作家来看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对他们创作非常有帮助的这样一个作品。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呢，都从《一千零一夜》这样一个作品当中汲取了非常多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下面来谈一谈他另外一篇文章，叫做《失明》。 啊，这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失明以后他的一个个人感受，这样的一篇演讲。 对，就是博尔赫斯有一篇非常有名的一个诗，叫做《天赐的诗》。这篇文章呢，可以说就是那个诗歌的一个展开。当时呢，1955年的时候，博尔赫斯呢，他被调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开始了18年国家图书馆的生涯。因为博尔赫斯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看书的一个人，所以说呢，因为家族的这样一个遗传的原因呢，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到了50-60岁的时候呢，他就是开始视力减退，一只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另外一只眼睛只有光感。 在这本书当中啊，同样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来谈一谈我自己还不算很过分的失明，讲不过分啊，因为我一只眼睛全瞎，另一只部分失明。我还能辨别一些颜色，我还能区别蓝色和绿色，还有一种颜色也没有对我不忠实，这就是黄色。我记得小时候， 如果我妹妹在这里呢，她应该也会记得，我们常常啊在巴勒莫动物园的一些笼子前面赖着不走，那正是虎豹的笼子。我在老虎的金色和黑色面前驻足，即使是现在，黄色也继续陪伴着我。我写了一首诗，名为《老虎的金黄》，其中就谈了这种情谊，非常豁达的一种精神啊，已经失明了到这种程度，但是他的一个描述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还挺高兴的，你丝毫感受不到他的那种颓废呀、啊，或者是懊悔啊等等的负面的情绪。 博赫斯他认为呢，就是读书和失明这两件事情是天赐给他的，就是我们说有所失就有所得，在这样的一个接近失明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他更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去写作，在他失明之后呢，也创作出了许多诗作，然后有别人代笔来替他记录下他的诗作和他的一些演讲和散文集，后来也出了许多非常有名的作品。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博尔赫斯呢也提到了，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两位失明但是又非常伟大的人物，那就是写了《荷马史诗》的荷马，当然这荷马呢是一个有些神话似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另外他提到了写了《失乐园》的英国的诗人米尔顿，他也是一个失明了的诗人。所以说呢，失明并不可怕，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创作的雄心呢，都能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 所以大家努力吧，大家也特别有可能成为非常有名的文学家，虽然不见得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时间过得飞快，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那接下来张峰，我们今天的节目推荐人，我们的读书推荐人就要到说节目的结束语的时间了，有什么内容要最后跟我们大家一起交流的吗？ 嗯，我觉得我们就是读书俱乐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荐书的平台，其实我们国家图书馆也是一样，然后我们的一个宗旨是为书找人，为人找书，在书和人之间架起一个桥梁。我觉得我们读书俱乐部也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咱们是同行。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想分享我小的时候，就是老师然后就是让我记得特别记得很长时间的就一段话，他就说，一个人在不知道自己在想做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你的身体锻炼好；第二件事情就是爱你的家人，爱你身边的人；第三件事情就是多读书。这三件事情，做这三件事情，一定是不会让你后悔的事。 我特别高兴今天在节目当中收获了一枚同行，我的同行张峰。好了，感谢张峰今天节目当中的精彩的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